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您问。 有一首儿歌你听过吗？ 嗯，小燕子穿花衣。 不是那个。 丢手绢。 我给你唱一个啊，就是我们猴子爱吃桃子。 您结巴什么呀？ 不是，他就那么唱的，大概是这个词儿哈。 没听过。 没听过。 这可能是我们带海的一部分。 什么叫带海？ 就比带沟啊更深一些，更宽广一些。 相信很多70后80后的小朋友可能都听过这首歌啊。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一首动画片叫《小熊猫学木匠》。 哎呦，这我就知道了， 是吧？ 李凯老师出了名的特别喜欢看熊猫题材的动画作品。 为什么呢？ 什么小熊猫学木匠、小熊猫开百货公司、 百货商店 啊、小熊猫百货商店。 为什么？ 那我就问您个问题啊，明明学木匠学得好好的，怎么长大之后转行了呢？ 谁告诉你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猴子爱吃桃子，对吧？这是大家能够理解的。 哎， 古有齐天大圣偷吃蟠桃，你知道吧？ 嗯。 但是现如今呢，有五人组组团驾车偷桃子。 哎呦， 哎，咱们北京啊，平谷盛产大桃，这个咱们都知道，大桃也特别的好吃。 是。 7月21号凌晨，平谷警方将刚刚偷完平谷大桃，准备返回的五名小偷偷桃大盗抓获了，成功打掉了一个多次驾车偷盗售卖，他们真是没少偷 啊， 偷了1600多斤大桃的犯罪团伙。 哎呦，那得多少个桃啊？ 你算算， 一个桃几斤呢？ 我不知道， 几两啊？ 我觉得差不多大个儿了哈， 嗯， 是不是半斤多一点？ 半斤多一点， 啊， 也就是0.5公斤，不是，也就是0.5斤，1600斤，0.5斤，3200个桃。 你数学真是不错啊！平谷大桃呢，是以个大、色艳、味甜之名，深受人们的喜欢啊， 嗯！ 我跟美哲前一段时间各分别买了一箱桃子，你吃了吗？ 吃了、 啊， 买的是那黄桃，的确是特别甜。那是平谷的桃吗？ 是啊。 哦，果然名不虚传， 真甜啊！ 嗯，真甜。 那可能我那采摘的稍微早点，我放了，当天拿回来吃，略微显得有点硬。 是不是把它放两天呢？ 放两天 稍微软点 更好一些。 嗯， 像我跟美哲都是自食其力，是吧？喜欢吃，花钱买。 哎， 但是从今年7月份以来，随着桃子成熟，平谷区的果园迎来了大丰收，也吸引了一些不法分子。 嗯， 平谷等地接连发生了多起偷桃警情。那么，平谷警方也组织警力全力开展了侦查工作。经过调查走访、案件串并，警方发现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作案团伙，7月21号凌晨。平谷警方也是及时出动，把正在偷桃的逮个现行，五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了。现场查获了被盗的大桃有600多斤。 哎呀，1000多个桃保住了， 是吧？这五名偷桃大盗啊，深夜开着车来到一个地处偏僻的桃园 啊， 然后呢把车停到路边之后就下车进桃园了。 嗯， 没过多久，几个人两手啊提着满袋的那种塑料袋装满了大桃，满载而归。一来一回好几回，五人坐上轿车正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被人民警抓了个正着。 嗯， 民警打开车门啊，轿车后座满满当当全是偷来的桃， 全是桃香。 哎，桃香， 桃香，水果香， 是吧？ 嗯， 据五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平谷大桃是有名好卖，所以呢他们起了这个偷盗之意。 就跟前一段时间那个大兴西瓜上的时候，咱不是还跟大家说过吗？还有组团偷西瓜的。 还真有偷西瓜的。 有啊。 哎呀， 这瓜田李下的，你说说， 真是， 就发这不义之财，是不是？ 哎呀，据了解呢，这个团伙的瓜田李下，咱上回解释过啊，别到时候听众误解咱们，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嗯， 就不做那种让人误会的事儿，是吧？ 哎， 反正这五个人正经是偷桃子的。据了解呢，这个 是正经偷桃子的，但干的是不正经的事儿。 啊，那要这么说，都是不正经，是吧？据他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五名犯罪嫌疑人啊，驾驶车辆在大华山镇以及刘家店镇寻找目标桃园，确认作案目标之后呢，再组团进行盗窃。 五个人呢一共作案四次，除了一部分桃子自己吃了之外，剩余的你说不光偷还馋， 嗯， 剩余的桃以每斤3到4块钱不等价格在那些小市场售卖，一共呢获利3000多块钱。 嗯， 现在这五人呢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哎，所以这个贪念真的是不可取啊。 没错，而且我觉得吧，就是这种好吃然后又违法， 嗯， 那估计也懒做，估计有正经的事他也不干，是吧？ 哎，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青西瓜被偷过， 嗯， 苹果大桃被偷过， 嗯，咱北京周边还有什么特产呀？我觉得这些啊，就是农户还得提防着点儿， 啊。秋天的时候有板栗， 哎呀， 怀柔的板栗也飘香哈。 哎，我们河北是不是迁西那边也有板栗， 嗯， 也挺好吃的， 是吧？ 嗯， 栗子长出来什么样？ 上面带毛。就它最外边那层壳是不是， 哦， 我印象当中是哈， 啊，是就是我们吃的栗子那壳其实外边还有一层， 就是， 带着 毛 渣 渣的， 毛渣 渣 的， 嗯， 啊，栗子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地上的呢？ 我觉得呀，它应该是长在树上的吧。 反正美哲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不许再问我什么， 不许问我种地的问题， 对对对， 不许问我做饭的问题。哦，说的做饭呀， 嗯， 昨天呢不是跟朋友们说我那个布丁晚上回去要抢救一下 啊？对对对对， 今天的确是抢救成功了。 哟， 等到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吧，在我们的聊天室啊，跟大家看看我的烘焙手艺， 哎， 焦糖布丁。 这回焦吗？ 糖是焦了，但布丁没焦， 哎呦呦， 就是看着真的还行。 嗯，行。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来聊聊您爱吃桃子吗？像其实桃子的种类也特别的多， 油桃、盘桃、 嗯、 水蜜桃、黄桃。 哎， 您再说几个？ 有软的，有硬的，有一咬就流汤的，有那种还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名称哈。 嗯，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九宝桃。 九宝桃好像听说过， 听过吧？ 嗯， 那个桃吧，用大力一掰，那个桃能离核。 哦， 啊，但是有些桃那个肉啊，果肉跟核粘在一块儿。 其实我会喜欢吃稍微偏软一点的， 嗯， 有人吃那个硬桃啊，不是牙难受， 啊， 是那上颚， 啊， 觉得磨得疼。 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咬啊咬啊，当然就是咬肌可能也会锻炼的肥大一些。 哎，怪不得的。哎，你要吃桃的时候， 好意思吗？ 这个吃完桃之后，那桃是不是更粉红一些？ 因为嘴上有那个口红是吗？ 啊，对啊。 你这个联想力，我要是在家吃桃，肯定不会涂口红吃。 到家都披头散发。 然后在单位，我一般也不吃这种爱流汤的东西， 哦， 保持一下个人形象嘛。就算有， 忍着不吃是吧？ 就算有，反正也不分您。 嗯，行，不给就不给吧。 行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桃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不光是桃哈，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哎，再说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 嗯， 有一位刚刚18岁的篮球少年啊，前一段这个河南不是下大雨了吗？ 哎， 人家自掏腰包花了15万， 嗯， 买物资来驰援河南。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儿哈，7月22号呢，满载着几十艘皮划艇、医疗用品还有食品等等救灾物资的6辆大货车，是跨越了千里来驰援河南。 嗯， 看到这辆车慢慢驰援。篮球少年吴永豪，哎，一位特别喜欢打篮球的少年哈，这个疲惫和紧绷的神经是终于放松了很多。那为了给河南受灾地区来筹备捐赠救灾物资啊，他已经整整忙了2天2夜。 哟， 咱说河南突如其来的洪灾是牵动了很多朋友的心哈。那就本来就是一位河南洛阳的小伙，就是咱说的这位吴永豪， 嗯， 更是欣喜家乡。 对， 他说啊，看到大雨和洪水给自己家带来了这么严重的灾情，真的是觉得特别着急和揪心。他说虽然自己现在身在北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回家乡，但是也真的想为家乡来尽一份力。召集了一群人忙活了一宿，直到第二天中午呢，像一些比如说皮划艇啊、救生工具啊，还有医疗物品等等物资都已经全都准备妥当了，是整整装满了6辆大货车。在7月22号下午3点，挂有 吴永豪为河南加油横幅的这辆货车是驶向了河南的扶沟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救灾物资也在当天送到了扶沟县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手中。那捐完了这批救灾物资呢，人吴永豪又拿出了52000块捐给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驰河南我们在行动项目。 嗯， 那咱说这位18岁的少年吴永豪呢，是一名篮球运动员，曾经啊也代表过国家少年队、国家青年队、国奥队参加过比赛，也入选过国家的集训队，而且呢还在多次联赛当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啊，可以说人家专业非常出色哈。吴永豪也说了，现在呢他也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当一名篮球网红，用自己的方式啊来宣传推广中国的篮球，而且把这项公益行动能够延续下去，也计划能够在2年之内为一些贫困的地区，比如说捐建200多块公益的篮球场啊，也能让更多的中国青少年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篮球梦想。 哎，我觉得小伙子不错啊，虽然岁数不大，但是我觉得这爱心还是真的不小啊。 是，而且志气也挺大的。 对，我们相信有很多人这一次也看到我们的那个河南的水哈，特别的揪心。 嗯， 包括我们身边有可能有河南的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在那边也都是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哈。 没错。 哎，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早日能够看他们这个重建家园吧。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桃子吗？夏天的时候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嗯， 3619说我也喜欢比较软的九宝桃，硬的吧吃着费劲， 咬的那个牙床子和咬肌都疼，是吧？有点酸。 哎呀， 但是这个就是每个朋友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有的可能就喜欢吃那脆生的。 哎，没错，我就喜欢吃那种稍微硬点的，那一咬 真的 水蜜桃一咬流一手的那个， 哦， 我觉得特别麻烦。 嗯， 就是吃完了你还得洗手去。 哎，我最近看我朋友圈有一个开咖啡店的店主，他在朋友圈分享一个特别特别贵，据说的那个水蜜桃，就什么拿那个勺子直接崴着吃，还特别特别好吃，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好像是说是阳山的水蜜桃 是吧？ 我没有太记清楚啊。 反正是我是曾经在甘肃啊，然后吃过一些水蜜桃，那真是一咬就流汤。流完汤之后就得不停的跟那儿， 就得拿一个纸巾是吧？ 我想起了糖三角。 会烫后背吗？ 那个当然不会烫， 烫是不会烫，会流到后背吗？ 然后哈哈米太郎也是新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说，你看这就是九宝桃。然后一看九宝桃确实是里边的这吃了有一会儿了吧， 看上去有些残缺了哈，不知道是不是牙印咬的。 红果说爱吃什么水果？爱吃樱桃、草莓、橙子、西瓜、香瓜啊，苏梨、哈密瓜、葡萄，发现没有，全是甜的。 是，我也爱吃甜的。要水果当中呢，呀，虽然我非常爱吃甜的，但我最爱吃的水果还真的不是特别甜的那种。 哪个呀？ 我爱吃的是葡萄，酸甜口。 葡萄也分很多种，飓风， 飓风 啊，然后 乒乓球 啊，然后包括什么无籽露、马奶子，你爱吃哪种？ 我爱吃乒乓球，就是又大又圆的那个。 行，这句话我记住了。美哲爱吃乒乓球。 我爱吃乒乓球葡萄。 有那种 吗？这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说话不能瞎省略，是吧？ 乒乓球葡萄有籽儿吗？ 有籽儿啊。哎，那就是没籽儿啊。 有没有籽儿？ 有吧。 有皮儿吗？ 当然有皮儿了呀。 你吃葡萄吐皮儿吗？ 吐皮儿啊。必须吐皮儿。吃葡萄吐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那是绕口令， 是吧？ 嗯， 1135说，我和美哲一样喜欢吃软桃。 哎，挺好的哈。我们都属于呢，就是喜欢吃汁儿比较多一些的， 汁水丰富的， 是，更软烂一些。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这个我喜欢吃桃，因为觉得桃特别养人。 哎， 这个季节啊，多吃有好处，而且也爱吃榴莲、西瓜、葡萄、香蕉、苹果、京白梨等等，像血糖如果不高的人啊，可以吃一些甜蜜蜜的水果。 哦， 你看看人家刚才说的这些，也是感觉含糖量比较高的，是不是？ 是啊， 嗯， 这个每人喜好可能都是有点甜，是吧？ 你像我们就是年轻的，虽然现在我们也是年轻人哈。 真的吗？ 就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还在住大学宿舍的时候， 嗯， 我们几个女生夏天就特别容易说，哎，咱减肥吧，不吃晚饭了。 嗯， 但是我们会买那西瓜，你知道吗？ 啊， 一个西瓜劈两半， 哦， 然后一人一半，拿一勺，就是晚上吃半个西瓜。 一人一个西瓜劈两半，你一半我一半， 嗯，对你一半我一半， 然后呢练太极拳去了。 那哎。太极拳是西瓜劈两半吗？ 我哪知道， 人家那叫野马分鬃。谢谢您， 哦，谢谢您，没学过哈。 对呀，那必须的。那个32式太极拳呢？ 36是吧？ 32是吧？ 32式啊，行行行， 这个我也不敢瞎说啊。我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肯定有很多太极高手，是不是？ 嗯， 说到吃西瓜这事儿，我一直都觉得西瓜汤特别多。 嗯， 虽然呢。就是你可能觉得吃了半个西瓜，当时的体重比较重， 嗯， 但是你就是多排几次啊，它也就好了，是不是？ 嗯， 后来才知道，好像西瓜的糖分还是挺高的。 但是还行，其实升糖指数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高，但是确实也不少哈。 嗯， 当然西瓜也分很多，西瓜有籽吗？ 西瓜，那你看你买有籽西瓜还无籽西瓜了？ 就你们宿舍咱们的同事那几位，你们还想减肥？ 但是我们宿舍的那几位 啊还真都没来电台， 是吗？ 嗯， 行吧。还有几位啊，来跟我们一块来聊天的，像王哥说，哎呀，二位好。然后开心宝贝张超说，今儿他们家那边应该是下了。 王等会儿，王哥说， 不是那个你们同学， 哦， 啊，是哥 是王哥， 哎， 张哥， 对对对， 李哥， 那个哥， 嗯， 啊，不是金戈铁马的哥。 行 啊 ，Naughty 说还有朵子蜜啊，也好吃。 朵子蜜是什么？ 这我还真没吃过。我对桃的研究就知道酒宝。 哦，朵子蜜也是桃的一种吗？ 应该是吧，我猜哈。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图哈，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给我们发一些图， 哎， 让我们也多学习学习。 嗯， 哥大爷说了，说吃桃子我觉得有点过敏，所以喜欢吃葡萄。那个桃子外面有毛，那个毛茸茸的毛啊，它是不是容易就是导致有一些朋友，哎，稍微有一些过敏反应呢？ 你这样，你下回啊别洗。你拿脸上蹭蹭，然后回去试试。 我在您脸上蹭蹭，您看看行不行？ 反正，啊，这上面有毛，一定得洗干净啊， 哎。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桃吗？除了桃，您还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夏天到了哈，这个北京夏天其实水果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您可以来说说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留这个。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嗯，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呢，我们也说了关于水果的糖分啊，果糖的问题。其实呢， 哎， 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到了， 嗯， 记者探访多处地铁站的时候了解到，晕倒的乘客也多了。 哎呦， 虽然和这个空腹啊、长时间站立啊、缺水啊、熬夜啊等因素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气比较闷热。那么7月16号早上起来八点哈，在地铁西二旗站，西二旗和西三旗差多远？ 反正得差一点呢。 差一个旗子是吗？ 反正得差个几里地吧。 啊，西二旗，西三旗在哪儿？ 就是西北。 哪个区？打开电子地图吧。 海淀区。 西三旗在海淀和昌平交界。 哦， 啊， 那我总说对50%。 对对对对，然后你要是在这个玉新啊，就是小区，就是那边有好多的高校的老师啊， 嗯， 这片属海淀，对面有个建材市场，那片就属于昌平。 嗯，哎，那有一个就是昌平有一个沙河， 嗯， 还有一个什么？你上回问我那什么呀，就是什么昌平南在海淀的那个，哎， 行吧行吧， 行行行，您说事儿吧， 啊，南沙河啊，关键是这样啊，我刚才说的是在西二旗，车门前等车的乘客其实也排起了长队，有拿着纸片扇风的，也有举着小电扇吹个不停的，车一到站，人们迅速登上了开着空调的列车。8:25，列车停在了昌平西山口方向的站台上。一名20多岁的女孩一下车就趴在了椅子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冒着虚汗。站务员段瑞瑞见状情况，赶紧上前询问。女孩非常虚弱地说：“没吃早点就出门了。” 哎， 你吃早点出门吗？ 如果要时间允许的话，我肯定早上会吃一点， 嗯， 就算不吃那些特别硬的菜， 嗯，而 且当时早餐也没什么硬菜哈， 就是， 我至少会喝一袋奶， 哎， 或者喝一杯咖啡。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但是他一年了都时间不允许。 时间允许不是说允许我做早饭， 啊， 是允许我点个外卖。 你看， 只要那送餐员啊小哥给力， 啊， 我就能吃上早饭。 你不会自己做个早饭吗？ 那能做个什么？煎个蛋。 嗯，煎个鸡蛋。 然后呢这个买个面包，是不是 买个面包，这不就还是提前一天准备上吗？ 对，头天晚上啊，省得早上起来等着外卖小哥， 也是也是， 再早点起自己吃个糖油饼，这也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要是有制作人带我去这不就更完美了吗？ 反正是这样啊，刚才那个小孩是真的没吃饭，有点呢低血糖，稍微缓一下，说我吃点东西我再走。这个站务员段瑞瑞呢就扶好了女孩坐好，就赶紧通知同事。几分钟之后，站务员这个岳海思拿着矿泉水穿过人群挤到女孩面前，给女孩拧开矿泉水之后，你看人家多贴心，就知道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没劲儿。 是啊， 拧开矿泉水之后，一边用扇子为她扇风，一边轻声的提醒她别紧张，喝水吃东西慢一点， 缓缓。 渐渐的，女孩的脸色就缓过来了哈。她抬起头看了两位工作人员，非常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水我都喝了，得给您多少钱啊？”这岳海思就赶紧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 哎呀，真 不用给钱。”我觉得人家服务特别好， 是 不是？六七分钟之后，看女孩已经恢复正常了，岳海思又把她送到了出站口，又回到站台上忙碌起来。那么，据西二旗哈地铁西二旗站这个站区的副站区长李思野介绍说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晕倒的一些乘客。 哎呦， 地铁西二旗站呢是昌明线和十三号线的这个换乘车站，周边像科技软件园也比较多，这个潮汐客流非常明显， 就是上下班的， 对，早上起来挤着，下班还挤着，当然方向不一样哈。所以据说早高峰进出站的人流量能达到每小时27,000到30,000人以上，有的时候一趟车下来的乘客当中晕的就有两三位，最多的时候啊，一个早上说我们救助过晕倒的乘客达十几位。 哎呀，大家早上上班也真的是挺辛苦的哈。 我觉得就是像美哲这样的年轻人，就是真是早饭能凑合，就是不好好吃早饭， 所以就说不能凑合，是不是？ 哎，对对对。当然了，这两天天气也确实是比较炎热一些啊，或者说比较闷热一些， 正上蒸下煮呢嘛。 哎，在其他站点呢，晕车的这个乘客呢现象也不少见。北京西站地铁站的值班站长也说，这种现象在夏天特别突出，平均每天都会遇到两三名晕倒的乘客。呼家楼站区的副站区长李鹏也说，乘客早上起来啊晕倒最频繁，最多的一个早高峰在青年路站、十里铺站、金台路站、呼家楼站、东大桥站，一共救治了一个早高峰啊，救助了40多名晕倒的乘客。 所以夏天天热，然后再加上碰到早高峰，可能晕倒的朋友就多一些。 哎， 估计也都是大部分是咱的通勤一族吧。 是，早上起来不吃饭的人是特别的多哈。 但是咱们说，就是这些乘客为什么会晕倒呢？如果大家分析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哈，人家这些站点的负责人回答也特别的一致，那就是不吃早餐。 你瞧瞧， 你看，说起乘客不吃早饭，这个原因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早饭，我怎么听着像草呢？ 不吃早饭，咱这个生活水平，这个吃草啊，现在也有一代称，这就扯远了。就比如我们经常减肥的时候吃一些什么蔬菜沙拉呀，我们会戏称自己是吃草， 哎，不吃肉。 肉可能吃个什么白水煮鸡肉之类的， 哎， 鸡胸肉之类的，反正就干不拉菜，不太好吃吧。但为了减肥，你想想，说人家这个不吃早饭哈，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朋友呢是着急出门没空，还有一些啊是单位有免费的早餐 哦， 去单位吃， 就是省得花自己家的钱， 省得人家可能也 忍饥挨饿也得去单位吃。 不是，那没准是刷个什么饭卡呢？ 哦，对啊，对啊，那也是，反正就是， 反正差不多吧。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特别爱美，想要减肥，再加上熬夜呀、睡眠不足啊，尤其是遇到这种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就特别的容易引发晕厥的现象。 是， 夏天乘客感到头晕、心慌、出汗，还可能和补充水分不及时，或者是长时间站立导致的体位性低血压有关。 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 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王志兴也介绍说啊，低血糖其实是大家一年四季都可能犯的毛病。你像夏天大家的人体代谢会加快，消耗呢也会相应的增加，犯低血糖的人可能就会多一些。而且大家夏天啊出汗也比较多，您要在地铁当中站的时间比较长，就可能导致 体位性低血压。但是要说这低血糖和低血压，它的症状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说说啊。 您说说， 低血糖往往伴有强烈的饥饿感， 饿 呀，是吧？但是咱说体位性的低血压呢，更多的是站不住，站立不稳。王大夫也说，根据人家临床经验来判断，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在女性、年轻人还有身材较瘦的人群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您一样都不沾啊。但是身材比较丰满的朋友呢，其实更容易犯低血糖， 是 这个李凯老师要注意了。 啥呢？体位性低血压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躺着的血压和站立的血压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的话，可以自己也来量一量，就是您平卧十分钟之后测一下血压，然后再站起来一下测一下血压，如果平卧的血压会低一些，那有可能会您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就是如果蹲的时间长或者您坐就是躺的时间长，包括您上厕所当中坐的时间长一些哈，猛一起来会发现眼前发黑，然后呢会有一些站不稳头晕的现象， 是， 这就是体位性低血压。 比如有一些朋友就睡觉早上起来之后起床一下起猛了，会觉得头晕眼花，眼前有这个黑星星哈，就是是不是就有可能有点低血压的 经验丰富。 或者是呢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如果起猛了也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是吧，不要大开大合大起大伏，慢慢的不着急，是不是？ 就关键起晚了那没辙，像美哲这种起晚了上班特别着急，闹钟一响的赶紧蹦起来那种。 我每周一天是这样的，就是明天早上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财富新动力》，瞧瞧我们主持人多不容易， 真会给自己夹带私货。 来说说，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分析这些原因之外呢，李四爷也说，还有不少女孩子啊，是因为正值生理期，导致身体不太舒服。为什么呢？就在几天前，有一个女孩就突然的跪趴在地上捂着肚子，人家地铁的工作人员一问呢才知道，原来这位女孩是因为遇上了生理期，肚子实在太疼了，你想地上又凉啊，夏天女孩可能穿得比较轻薄一些，所以地铁的工作人员就赶紧拿来了自己的衣服垫子暖宝宝，又给这位女孩沏上了一杯红糖水，大家一直帮着把这位女孩送上了120。最近这天是特别的热，包括晚上很多朋友就喜欢出来聚个餐，喝两杯，是吧？但是呢，喝酒是挺爽的，由此带来的后患呢也不少。就在北京西站地铁站，就有一位女乘客，因为前一天啊熬夜聚会喝了特别多的酒，第二天早上呢又没时间吃早饭，一下地铁就晕倒了。 你瞧瞧， 好在咱们站务员吴倩及时发现了这个情况，在给乘客喝了热水吃了糖之后啊，又全程陪着他到了白石桥南站。对此呢王大夫也建议说，对于出现过体位性低血压的朋友来说，大家应当加强锻炼了，比如说呢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蹲起等等体位变化训练，但是大家蹲起也别蹲太猛， 是是是， 也别起太猛，是吧？ 什么事儿都是循序渐进。 但是呢，有意进行这样的训练啊，就可以让身体的调节机制逐步的趋向于良性。最近这个天儿特别的闷，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带上瓶水，及时补充一下水分，也不要长时间站立太久。这一点我也有点体会哈，你看我们大学的时候军训呢，整整军训21天，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要站军姿。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官就说，如果你站军姿的时候觉得实在有点体力支撑不住，比如眼前有点发黑，大家可以调整一下你那个脚的站位，就是你看很多朋友站的时候他脚的重心是在后脚掌，就特别容易头晕。 这个前脚掌我们知道，你告诉我哪是后脚掌？ 后脚跟儿 啊 就是您不妨啊把重心由后脚跟儿移到前脚掌试试啊，可能会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呢平常大家也是尽量避免站太久吧，容易犯低血糖的朋友也要规律的就餐，均衡您的饮食，可以随身带个巧克力呀、糖块啊、饼干啊等等啊，进行一些预防性的加餐。 饼干、 啊，对不起啊，饼干啊等等食物来进行一个预防性的加餐，按时休息。对此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副主任营养师刘金英也提醒朋友们，因为大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就会引发晕倒的情况，特别值得您注意啊。如果长此以往，这个后果还是挺严重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就是白天睡不醒，晚 上 睡 不 着，长期睡眠不足啊。嘿，怎么说话呢？我几点睡您知道呀？ 猜的呀。 嗯，从黑眼圈看出来的是吗？ 啊，你还有黑眼圈呢。 哎，腻子比较多，看不出来。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啊，会造成免疫力的低下， 那倒是， 或者是记忆力的衰退。 嗯， 这也会导致一系列慢性疾病的发生，甚至是肿瘤的出现。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哈，不吃早餐，盲目减肥，可能会导致蛋白质的供应和能量的供应都不足，长此以往呢，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和贫血。如果您经常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大脑功能不足呢，由此带来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在这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要从每一天做起。虽然我好像没有太多的资格来提醒大家， 但是 但道理我都明白。 对，知道道理就赶紧改， 哎， 啊，从明天就开始吃早点，这就是相当不错的。 行，要不咱明天那个糖油饼那个，您看看。 明天我开始休假。 哎呀，终于说出来了，朋友们啊，未来的一周呢，我可能就是解放区的天使，晴朗的天。 我这个不给你挖坑了，开玩笑了啊！但是我这个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从明天开始我休假啊、但是我们的节目依然会继续哈、啊。我们的几位主持人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桃子啊。您这个爱吃桃子吗？夏天的时候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啊？5434说，这日子口最应季的果品那应该是西瓜呀。 哎呦， 大兴的精心系列，然后呢，普岭西瓜的风骚。现在的西瓜品种越来越多了，口味也越来越甜，质量是越来越好，买生西瓜蛋子的烦恼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是不是很少说我买一瓜盲挑回来一切开是生的， 但是有可能是楼的，因为我们家不知道谁买的西瓜啊、不大，我切开了俩全是有点发楼，不知道他们时候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摘了好长时间了。 因为现在呢，我一般都从生鲜电商上去买这些、比如蔬菜水果什么的，反正我买回来的就至少说它不会出现楼或者生的情况，甜不甜有多甜这就另说了、 不甜加少糖。 您都这么干了是吗？那个西瓜蘸白糖味道怎么样？下回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6976杜梅梅是吧，说桃是温和水果，适合大多数人。哎，海洋中的云也说这几年大酒堡不多见了哈，据说是产量低价格高，现在市场的桃大量上市，但是分不清是哪儿是真正的平谷大桃，总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 你包括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微信上去卖自家的桃，大家都说是平谷大桃， 但是 这有分辨的方法吗？ 反正是这样，我倒是因为就是唯一咱俩共同认识的那位 主持人， 哎，然后他们推荐了一个卖桃的，因为就是平谷那边他可能认识人 啊， 然后我一看那个快递单啊，真是从平谷发过来的 哦， 对吧？至少不至于在。 是昌平的桃运到平谷，再从平谷发货，伪装成平谷桃，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 至于 啊。小明同学说爱吃什么水果？爱吃桃，平谷大桃，这季节还吃西瓜、葡萄，还有香瓜。 哎，现在其实这个大棚技术的提高，让大家就是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受到季节的局限性比较少。当然夏天本来就是这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时候，但是冬天的话，如果大家愿意去花相对来说高一点的价格，其实基本上常见的水果也都能吃得到。 对，倒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像我们的三亚，包括有些东南亚的这个国家，人家一年四季水果都非常丰富。 你知道我干过特别丧心病狂的事儿。 哇。 我加引号的丧心病狂、您不要睁大您的眼睛，就好像我下一秒就要铁窗泪似的。就是我呢去三亚玩回来之后、专门就是临走那一天、订了一箱三亚海南的椰子、寄回了北京、在北京的冬天呀、喝上了来自海南岛的味道、特别的幸福。 这丧心病狂了， 那不挺好的？ 但是那时候我们去， 您经常这么干吗？ 我们那时候、哎、 其实挺奢侈，因为什么呀？沉呢、啊，全是水儿。 对对，那时候你像我早年间去三亚的时候，最贵的椰子，普通的椰子才3块钱一个。 嗯， 最贵的椰子就是所谓的什么金椰，我也不太懂，才5块钱一个。 嗯，三亚那边确实会便宜一些， 啊、对，5块钱。然后呢，前两天在北京有很多卖椰子的机器。 哦，我知道自助的那种， 对对对， 是吧？ 16块钱一个， 嗯， 然后 那这还算可以的， 是吗？ 包括有一些大的商场里面，就是他给你现切那个椰子， 嗯、 喝椰子汁儿，怎么也得30块钱一个， 是吧？ 嗯，还是小椰子。 当然，确实椰子这个很好，这椰子算水果吗？ 算吧，算水果吧。我都把它当 我算水 算饮料吧，算饮料。但是你也可以吃椰子肉，包括人家还给你做成椰子冻，那又变成甜品的范畴了， 嗯、 是不是？哎呀，神奇的椰子， 是 怎么从桃聊成椰子了呢？ 不爱吃水果吗？ 嗯。 2714也说，哎呀，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我特别爱吃桃， 嗯、 特别是梨核的桃，是桃就爱吃。 嗯，就是脱核的。 哎，就是一掰之后能够梨核的哈。 哎， 但是你说那个果肉粘在那核上都剃不下去的。 那就放弃它吧、 啊、你是不是都给它弄干净了？ 嗯，也不是， 也不是，是吧？ 但我也喜欢，大家可能都会喜欢吃梨核一些的，比较方便嘛。 嗯、 吃个桃，吃个梨核的、 哎， 吃个鸡爪子，也要吃脱骨的， 可 这不就是生活的追求吗？ 北极光说：“二位好哈，我属猴的 哦。 按理说我爱吃桃，以前呢可以吃硬的，现在不行了，只能吃软的了， 嗯、 因为牙不好。 哎，你说要是吃猴，不是 吃猴， 不，吃桃的朋友不是。”哎，属猴的朋友爱吃桃，那你说像我们这种属蛇的朋友应该爱吃什么呢？ 你就跟老鼠凑一块得了。 怎么回事啊？ 啊， 蛇鼠一窝啊。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吃桃子吗？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们稍后见。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3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儿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为新北京骄傲。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年，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塔？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是您爱吃水果是爱吃什么，尤其是爱吃桃嘛。刚才一开头就问美哲看过没看过那个 小熊猫学木匠， 哎，里边那首儿歌，我们猴子爱吃，哎 那为什么小熊猫学木匠那主题曲说小猴呢？ 没有猴子呀，他不是有一个箱子装的全是桃，结果呢那个 箱子坏了 被老鼠，就是你们跟你关系好的那种动物，然后把桃被桃都给吃了。 然后小熊猫就去帮他 修这个箱子。明白了， 真有意思。 哎，还有很多的儿歌都跟桃子有关系，比如说1234567，七个阿姨来摘果， 七个 花篮手中提， 哦， 花篮里边有什么？ 有什么苹果、栗子、桃子、李子、梨，差不多吧。 差不多，哎，你别说，你虽然离这个儿童期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儿歌还能记得住啊。 这话不应该我跟您说吗？ 没有，我们家有小孩嘛，要是我们基本上小孩都会教他，重新把他再捡起来。 然后您就跟着回炉了一下。 对对对对， 重新做人了。 苹果、香蕉、李子、栗子、梨。来，还有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向往美好说，哎呀，西瓜以前北京的枣花西瓜啊，6分钱一斤，那叫一个好。说现在呢，西瓜呀有6-7年了没吃着，就是一口没吃。这不知道。 6-7年没吃。 哎，这个可能是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呗。 是。那时花开说，桃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呀，感觉这几年的桃好像没以前好吃了。我还喜欢吃那种带点酸味的水果，不喜欢特别甜的。顺便悄悄告诉你们一下哈，那我们也跟您那个大张旗鼓说出来了，说现在那三亚的椰子已经涨到10块钱一个了，有些景点啊卖的更贵。 是， 还得看您要是去那个水果批发市场，它可能稍微能便宜点。 当然你知道早年前20多年前我们去这个三亚的第一蔬菜批发市场， 反正三亚有一个大的蔬果市场， 对，后来成网红店了，都是一看全是说的都是普通话，然后就还有很多外地人，就是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去那儿， 很多游客是不是？ 哎，对对对， 好多游客都会去那边，然后就是成箱成箱的可能给亲朋好友寄点芒果啊，之类的一些水果吧。 是， 哎呦，要说三亚那个芒果也够大的，可能能有我1/3个小臂那么大，那么长，就是特别大个的芒果。 这不是跟雨伞一样了吗？ 虽然我个高啊，胳膊也长，但也没长那夸张的地步。 我说的是折叠雨伞。 我想想，折叠雨伞和那芒果啊，你别说，可能还真差不了太 多，差不 多 是吧？ 反正就是 看着就过瘾，吃着也挺过瘾的， 是吧？芒果有核吗？ 芒果有啊，有那个长条形像一个片儿状的那个核、 哦、那核离核吗？ 那不好离呀、啊、每次都是就是只能啃一啃 啃一啃， 然后遗憾的扔掉了、 行吧、 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听人劝说，哎呀、啊、这美哲后脚掌的小辫子又被抓了哈， 这都是过去时了嘛， 那过去没多长时间嘛， 您还翻旧账，真是的。后脚跟啊、嗯、对应的前脚掌。 哎， 嗯， 来，接下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哈、哎、又是一年盛夏时节，北京不少道路两旁的树干上又被钉上了蚕茧啊。当然 什么叫被钉上蚕茧？ 我跟您说、啊、这蚕茧是带引号的啊，虽然这个蚕茧上写着名字呢，叫周氏聂小峰， 嗯， 啮齿动物的那个聂， 哦， 啊，小大小的小，就是那个 蜂是蜜蜂的蜂， 蜜蜂的蜂，但是依然有些市民疑惑，这到底干嘛用的呀？ 是啊， 这蚕茧能拿回家养去吗？ 这可能不太能吧， 是吧？7月21号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交道口东大街路南侧的行道树上，用木签钉了不少黄色外壳、拇指大小、上下开口的啊这种蚕茧。说是蚕茧，就是像蚕茧这样的东西，上边呢还用蓝色字体标注了，写着周氏聂小峰， 嗯， 几乎每隔一棵树就有一棵，也就有一个啊。虽然已经标注了名称，但是依然引来了不少人的好奇。小朋友就问说，妈妈，这里边的蚕蛹跟我们在市场里边买的是那一种吗？能不能拿回家养个蚕宝宝呀？一个男孩就问妈啊，他妈妈赶紧拿起手机赶紧搜什么叫周氏聂小峰啊。其实不止在这条街上，许多市民在什么前门呐、啊、颐和园啊、一些郊野公园的树干上也发现了这种所谓的蚕蛹啊、蚕茧哈。那么北京市林保站防治科的科长赵佳丽介绍说，树上钉的这种所谓的蚕茧呢，是含有周氏聂小峰的，这叫什么座蚕蛹以及它的茧壳。 哦， 这个蛹里边大概有5000只。左右的周氏聂小峰， 呵， 这个聂小峰它的作用特别大 啊、 可以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等知道吗鳞翅目的害虫。 嗯， 而且美国白鹅呢是一个杂食性的昆虫，会吃掉很多这个种类的树叶，危害也挺大。所以呢用这种手段是通过以虫治虫，就是类似像天敌这样的， 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 是吧？用这种天敌的方式来进行生物的防治，维持生态平衡。 嗯， 那么有一些市民也会提出一些疑惑啊，为什么总在夏季看到这种所谓的蚕茧啊？对此呢赵佳丽也表示说美国白鹅啊一般情况下一年都会生3回，那生3代、 嗯、还挺能生的。 哎，但是这个周氏聂小峰啊适合生长的温度也有要求，一般夏季的温度才会比较合适， 喜热。 哎，所以每年的投放工作呢会在6月底7月上旬进行，投放之前呢会通过提前控温等手段保证啊这个蚕蛹里边孕育的小蜂1到2天就能羽化飞出。而且呢目前哈、啊、大家在街道上看到的很多的所谓蚕茧其实呢已经完成了使命，曾经在这儿寄生的大部分的周氏聂小蜂孕育成熟之后已经飞走了， 已经去为民除害了。 哎，没错，之前呢会有这些啊、会有部门对这些蚕茧进行回收，那么现在呢有意多放着一段时间的原因也是想起到一个宣传作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生物防治。哎，小朋友特别有好奇心是吧、 嗯、 那么人家专家也提醒说，每年的投放时节呢市民不要随意取走树上的所谓的这个蚕茧、 嗯、 啊它不仅会影响这个地区的生物防治的效果，而且人家完成孕育使命之后这个蚕蛹啊已经是一个空格了，和市场上买到那种富含丰富蛋白质的蛹不一样， 就是跟我们吃的那种。 你吃吗？关键是 我不吃，我看都不能看。 我在市场上，倒是我没在北京市场看，我有一次去外地旅游、 嗯、 啊，看到有卖这个炸的，还有炸蝎子的。 嗯、咱们同事有爱吃什么各种蚕蛹 啊？哎呀，这个， 哎呀呀呀，反正有点重口味啊，在我看来， 咱俩这方面还保持一致的， 是吧？ 啊、我也不吃， 嗯， 啊、 行吧。 嗯， 但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炸起来特香， 是吧？ 但是这个咱说。人的是益虫是不是，大家就千万不要拿回家去养了，而且都说了一个蛹里面5000多只那个小虫、 嗯、 这要在您家里孵化，我觉得这也是一场 灾难 是不是？ 对对 对， 就让它静静的在咱北京的各种树干上 嗯 嗯静静的孵化，然后去消灭刚才说的叫什么美国 白鹅 是不是？ 对对对、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哈，然后呢 怎么 了？幺二八说，李凯，苹果、香蕉、李子、栗子、梨，这才五种水果啊！那花篮里边七个阿姨来摘果，那俩花篮去摘什么了？ 嗯，七个阿姨来摘果啊，每个花篮里都装五个果不行吗？就每个阿姨把每种果都摘一些。 你就别要再那什么了，当心有很多小朋友跟你急哈。 怎么了？ 就是这个阿姨不太会说就罢了，还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反正所以我当不了摘果的阿姨嘛，我是吃果的阿姨。 词儿已经记不太全了啊，下回我们再翻翻找找儿歌的书再背一下。 是，大家可以领会一下精神。 嗯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 居士说我夏天啊主要爱吃西瓜、桃、杏、秋天呢爱吃葡萄、荔枝、苹果和鸭梨。 嗯， 到了冬天就吃点苹果、橘子、橙子。春天呢要吃樱桃、草莓和苹果、 哎、 一年四季安排的明明白白，是不是？ 是。 嗯， 而且现在的水果因为物流非常的丰富，我们吃起来也相对来说会更新鲜一些。 哎， 过去你知道就是北京原来你比如像吃个荔枝啊，都是从南方运过来，运到北京的时候其实已经黑不溜秋的了，就是因为 不是那么新鲜了， 对，它物流对，就是反正物流就很慢。现在基本上你像苹果的桃上午在田间地头摘了，下午就能到家了，对吧？南方的很多水果可能第二天就能到北京。 是 啊， 也是离不开这个物流和冷链的发展，让我们能吃到越来越新鲜的一些 是 这个水果了，是吧？日啖荔枝300颗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梦了啊，但您要真的日啖了300颗那可能还真有点问题。 上火 那必须得上火呀、夸张的修辞手法， 脸上会长痘的，小心。 嗯，哎呀，300颗这得多少糖分呀、啊？都不敢仔细想，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些新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不小心这是新朋友说、哎呀，桃子不伤人，能吃饱。过去老话不是说嘛，桃饱人， 温和，桃养人是吧？ 啊，对，桃养人，杏伤人。 嗯，那个埋那个啊、 对。 然后离离原上草说，按照季节吃水果，比如说现在夏天哈、我就爱吃点甜桃、特别喜欢吃我爱吃的那种。 不是，除了甜桃还有什么桃 呢？还有不甜的桃呗。 那就是买差了。 当然人家还爱吃油桃 啊， 大兴西瓜爱吃600号了。哎，这个大兴西瓜的型号我其实也没太弄明白、 我也没弄明白。 人家有一种瓜王， 嗯， 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直什么什么号，反正呢都挺有名的。但我没弄明白。嗯，还爱吃点什么吊瓜呀、新疆吊干吊干杏，还有红宝石葡萄、芒果、荔枝、芭蕉等等水果。芭蕉，我吃的很少， 没吃过啊。 哎呦，可能曾经品尝过，但肯定大部分时间吃的还是香蕉。 香蕉个儿大， 芭 蕉个 儿小，绿的是不是？发绿 吗？它也黄吧？ 它也黄啊， 就是小嘛。 哦，看我这没见过世面的。 不，你这属于那种从小就养在蜜罐里边长大的，能吃大的绝不吃小的。 我是孔融让梨， 是吧？ 只吃小的。 等你长大说，哎呀，还桃子有很多品种，有油桃、有蜜桃，还有黄桃，品种不同，味道也不一样。我最喜欢吃的是黄桃，最爱吃的水果有榴莲、芒果、香蕉、砂糖橘，还有甘蔗。 哎， 榴莲爱吃和不爱吃两极分化还挺明显的， 特别严重。 嗯， 有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吃鲜榴莲，然后就味儿比较重一些。 嗯、 但有的朋友连味儿闻都不能闻，更别说吃了。 对， 但我觉得。不能接受它气味的朋友啊，不妨您就尝一口、也许就尝那么一口就会改变您对榴莲的想法。 哎，我觉得你特别想就改变别人想法，是不是？ 当然还是尊重大家的选择 啊、 吃的香，闻着可能有点味重， 跟臭豆腐性质差不太多、当然它口感更接近于冰激凌。 或者您把它啊就是做成榴莲酥、先从榴莲酥开始吃起， 哎呀 更好入口一些。 反正不爱吃的确实不爱吃， 那倒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水果，爱吃桃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跟大家说一件特别悬的事儿哈、7月14号下午4点多，也就是咱大城小事开始的那个时间， 哎， 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刘京军就接到了辖区一位居民的求助电话。这位报警人叫做赵女士，她说啊，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呢说自己是某家购物平台的客服，因为赵女士之前在网上买了一款物品，平台操作失误，把她的账号信息设成了商家的信息， 这样的话呢，平台就要每个月从赵女士的账户当中扣除500块钱的会员费，所以现在要帮她取消这个商家会员。那赵女士一听急了，你每个月我啥都没干，你就要扣我500块钱，这怎么行呢？ 是， 就赶紧让对方帮她赶紧取消这个商家的会员。这个时候啊，对方又说了，要想解除这个收费关系可以，但是啊，咱得跟银行沟通一下 啊。 于是呢，就给赵女士转接了所谓某银行的客服。这个银行的客服人员哈，也是加引号的客服，说呢，需要通过银行转账才能把赵女士的账号给录入。转账成功之后，就会马上啊给您把钱全额退还，而且强调，如果您要拖太久的话，这个钱被扣除之后可就不能退了啊。这是吓唬赵女士嘛。赵女士呢就将信将疑的按照对方所交代的步骤进行了一通操作，转账给了一个叫做张某某的银行安全账户。 嗯， 您想这个转账的时候都是一个人账户啊，张某某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引起一些注意了，是不是？赵女士操作完成之后，对方还真的就把这笔钱给赵女士转回了 哟。 随后呢，对方又告诉了赵女士另外两个账户，让赵女士接着转。赵女士就分了三次给对方转了70多万块。刚刚转完账啊，赵女士就跟家人沟通了一下，家人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说咱报警求助吧。刘警官立刻就赶往了赵女士的家里，并且在电话当中安慰赵女士，您千万别着急，赶紧给银行打电话，先把这个银行账户给挂失了。很快啊，刘警官也是赶到了赵女士的家中，经过向银行的核实呢，万幸的是紧急挂失成功了，人赵女士的70多万块钱，首先这个存款啊是保住了。随后呢，刘警官又向赵女士详细的讲述了一些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告诉她，您要是接到陌生的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也千万不要透露您的个人信息，更不能盲目的给对方转账或者是汇款。当然警方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啊，如果您接到一些所谓的什么网购客服啊这种电话，没有办法自己判断真假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记住，只要对方提出和钱相关的要求，您就得捂好您的钱袋子啊，别让钱蹦出来，而且呢也要马上拨打这个110报警，千万不能汇款转账，或者是给对方提供您的银行卡什么密码啊验证码，都是不可取的。 没错，反正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捂好自己的钱包啊，这挣钱不容易，花钱有的时候也挺容易，但是别被骗子骗走了，这就太亏了。 赵女士这万幸的是人家发现比较早，这个还没有交易完成，如果真的是把钱让人那个卷包汇了，是不是你再追真的就不太好追了。建议大家多听听我们大城小事吧，这样的案例其实跟大家讲过很多， 我们这种不怕跟大家一起来多念叨啊，也是希望给大家注意这方面的一些防骗的一些知识呗。 是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桃啊。然后呢，像4506说爱吃的什么水果啊，有的人就是不能提桃这个字儿，说了就浑身痒痒。 哦，看来对那毛有点过敏。 这过敏够严重的啊。 提都不能提。 提都不能提。 但我理解这种心情，就跟某些人就不能提糖油饼三个字儿、 啊。 一听糖油饼三个字儿啊，浑身都痒不舒服。 我倒是不痒啊。 你就是什么呀，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债多了真不愁吗？ 对啊，反正就是。你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俩就咱们一块儿去吃个糖油饼也是可以的哈。 哎、 但是有机会， 谢谢、啊、 这个机会比较难得。 7月9号，你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我知道8月8号要发生什么事儿。 哦，8月8号， 7月9号什么事？ 7月9号 啊, 啊， 您当着全北京的听众朋友答应要请我吃那个、那个和那个。 哪个怎么那么多呀？ 你回头听听那个回放吧。啊， 回放找不着了啊。 行吧，来看其他朋友留言。 等会儿我把8月8号的事儿说了 啊，就现在说了呀。 对，先说一句哈，我们8月8号呢会办一场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啊，在这儿提前跟大家做一下预告。那么我们有选择在京郊一个高端的一个民宿，所以呢这个住一晚上，然后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丰盛的一大餐， 是 啊，这个就自助，而且特别好，高端，而且那个民宿说实话 真是高端民宿，像什么朗朗啊，然后什么 张国立、 邓 婕呀、邓 婕啊，然后还有包括什么 陈意涵呀、陈凯歌呀、 啊，他们都去 陈思诚啊， 这些我都这些都是是吧？ 又是带海的一部分是吧？ 反正我 反正据说是都入住过这家， 对啊、包括美国的很多的演员也 马特·达蒙 啊，对，就是演那个《长城》那个电影里边，包括演那个 《火星救援》， 《火星救援》还有什么《 星际穿越》 《谍影重重》是不是也是他演的？ 是吗？这我还不太清楚。 哦、反正总之就是好多名。人都住过啊，然后我们也是跟他们进行一下合作，8月8号下午，然后到9号的上午结束、 嗯、 啊，大概要住一晚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把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然后我们会及时把我们这个安排好的推文呢向大家介绍一下。 哎，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块儿跟我们主持人聊聊天，我们也会到，就、 嗯、 是我跟美哲会到现场哈、啊，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天，然后吃个饭，赏赏景，看看星星， 嗯， 吧？天上的星星啊，不是猫大星星是吧？ 那真没有，那得去动物园是不是？ 哎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桃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来聊聊您爱吃桃吗？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啊？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和我们进行交流。 咱稍后见。 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影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单歌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 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五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我是李凯。 嗯， 很多人问美哲，你那焦糖布丁在哪儿？ 发在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哦，里边有焦糖， 一个品相特别好的焦糖布丁，有没有？ 我还没看见，我是刚在这聊天室里边，因为刚才放歌嘛，我们俩有机会能够私下里，我是把咱俩工作照今天的直播的照片发到了聊天室里边。 嗯，一个月也就发那么一回吧。 哎，这个反正就是笑的还是很开心的，是吧？ 嗯， 上节目开不开心不知道， 反正看起来还行，是不是？ 哎，我看到你的焦糖布丁了啊， 怎么样？ 看着气色倒是还不错， 布丁气色不错，还是我气色不错？ 哎，就是布丁啊。黄的很可爱，是黄色吧？下边有点奶白，上 面是因为为什么就上面感觉比下面颜色深一点？是不是？ 嗯， 因为我用了喷枪，就专门啊！你想想，你这个焦糖它是一层焦糖壳， 哦， 怎么才能在家里面弄出来这焦糖壳呢？ 就是， 考考李凯老师，如果不用喷枪的话， 拿烤箱先烤了，然后切成片，然后拿过来。 那必须不行啊！想一想，特别传统的方法， 啊， 你要加热这个糖， 啊， 让它形成焦糖， 啊， 把那个勺子加热， 啊， 用热勺子背儿啊，去把那个烫，把 那不是烫手吗？ 我没这么试过，因为我们家有喷枪， 啊， 但人家那个烘焙老师说了， 嗯， 如果您家里没喷枪，可以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试试。 自己先拿勺子一拿那勺子，自己手先被烫了。 你不能拿一木把勺吗？ 那怎么弄那个焦糖去啊？ 那个有的不是，它有的勺子就把 是 木 的 ，然后那个是不锈钢的。 行吧，行吧， 嗯 啊， 哎，反正您也吃不着， 嗨， 确实挺好吃的。 看着这个焦糖倒是有壳哈， 啊， 反正如果您想看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美哲的焦糖布丁。 嗯， 另外刚才还有人问我们这个是不是参与我们这个听众见面会的报名方式哈？ 是的， 我们稍后会。怎么报名咱们？ 因为现在我们特别具体的日程安排还没有出来， 嗯， 可能这一两天会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哎， 您一定要关注对了，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对， 到时候会有我们的推文，嗯，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推文当中说一些更加详细的报名的方式。 嗯，这样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先写入群两个字， 行， 写了入群呢就能关注到美哲的这个 微信 微信号， 二维码， 哎，然后呢二维码加了美哲的微信，将来你可能在节目里边或者在这个朋友圈里边啊，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所谓的粉丝群当中啊，都能够及时看到最新的资讯。 是的是的， 嗯，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俩人开车，有一个人呢因为误会对方才故意别他， 哦， 结果呢就把别人别停了，而且还动手打人。 嗯， 那么近日呢门头沟法院公布了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被告人杨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19号中午11点40，当时啊被告人杨某开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在由东向西行驶到门头沟区永宁镇小园路和新城大街交叉路口掉头的时候，恰逢被害人郭某从西向东驾驶红色别克小轿车，人家是直行，他呢是掉头。 嗯， 杨某呢先是没有履行避让义务，直接啊接着就是我就不倒，按说是拐弯让直行的， 是的， 对吧？你掉头更应该让直行 啊。 他首先没让人家，接着呢又自认为对方呢在前面故意别他，于是呢开着车追逐郭某，到距离1公里外的一个丽园庄的地铁站南侧50米的地方，把这个被害人郭某所驾的车辆别停了。 这就是一厢情愿的开起了斗气车。 对啊，就是你肯定你刚才别我了，你不让着我。紧接着呢杨某下车之后呢对被害人郭某还进行了殴打，最终导致郭某左眼眶骨折啊，然后呢经鉴定为轻伤2级。 呵， 哎呀，他人报警，杨某打人之后呢在现场等候，后被民警传唤，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自动到案。 那么经过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人杨某故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应依法进行严惩。那么但是呢，这算是自动到案，然后呢如实的供述了罪行，而且是首犯初犯，所以呢依法从轻处罚，最后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哈，1年6个月。 你说多不值当的，估计他后来也挺后悔的吧？一看就是意气用事，可能一时有点着急， 哎、 过不去那个情绪点。 是， 事后再想想。 我觉得在路上开车啊，大家心态要放平和一些，就是该让咱就让，对吧？ 没错， 该等就得等，是不是？有时候我还在路面上看到那种不等红灯的，就真有闯红灯的、啊，特别的，你说。你要是运气好，你可能快一秒，对吧？你要是运气不好，你可能快一辈子。 是， 何必呢？这抢这红灯， 就 是， 尤其现在天儿又那么热，大家心情就不要那么急躁了。 没错， 不行的话，回家多喝2碗绿豆汤。 绿豆汤管用吗？ 反正解暑嘛。 行吧。 来，再来跟大家说说啊，不知道朋友们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出地铁站呀。发现那地上全是烟头， 哎呦！ 你说你抽烟那可以是不是？但乱扔烟头那就不 对 了。对， 抽烟没事儿，人乱扔烟头就是你有问题了，是吧？ 对 呀、 啊，那个最近呢，记者也是探访了咱北京的很多个地铁站，比如说地铁东单站、国贸站、四惠站，在多个站口啊，都发现经常有乘客朋友在上地铁之前。或者是出地铁之后，一看就忍不住啊，想要来一根儿，因为地铁里就不能抽烟了，是不是？这烟瘾犯了。 来一根是冰棍还是烟呢？ 来一支，来一支烟啊！这个量词，哎呦，中文真是博大精深呢、 啊， 对不对？但抽根烟 也 行 嘛，也对，也行 啊，抽支烟也行。 这个我们都不抽烟，我反正不抽，你也不抽吧？ 我也不抽， 对吧？所以对这个都不太熟。 但是你说你抽就抽，抽完这烟蒂呢，就随手啪叽扔在了地上，所以满地的烟头看起来特别的有碍观瞻。7月23号中午1点多，出了地铁东单站的 G 口，一下台阶啊，就能看到1、2、3、4、5、6个烟头。这地铁站周围呢，每走上一两步，还能看见几个烟头。 哎呦， 像什么灌木丛里，那烟头更是不计其数啊。在地铁口西侧不远处，就是一片供大家休息的林荫地。坐在椅子上抽烟的人呢，就更多了。你看那边有一男的啊，从地铁口出来就径直来到了座椅处，穿着鞋，盘着腿坐下，边在手机上打字儿，边吞云吐雾了起来。而这烟灰呢，也被他熟练的弹啊，弹到了地上。这一根烟抽的差不多，他一撒手就把没掐灭的烟头扔到了地上。你想旁边是什么呀？是树坑啊，是坑啊， 哎、 是不是？ 坑里边有烟头，多讨厌！ 就是多讨厌、这烟头还冒着烟，万一着火怎么办呢？多危险呀！面对记者的询问，这男子啊还特别不在乎啊，特别有理，说：“你看我这垃圾桶太远，我怎么扔啊？”接着呢，又低下头玩起了手机。而旁边没人坐的这个椅子上还扔着一个白色的烟盒，而烟盒当中啊，也是几根抽完的烟蒂。周围呢，不时能够看到正在散步的白领，看见这个人啊，都这个吞云吐雾的，是吧？这些白领也是捏着鼻子，纷纷绕道而行。记者算了一下，半个小时左右，一共有6位朋友在这儿抽过烟，无一例外呢，他们都把抽完的这个烟头随手扔在了脚下。记者也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1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散布着至少30多个烟头。问您一个问题啊，这烟头的密度是多大呀？ 不知道，看来是不小。 这个密度单位是什么呀？ 对，就是每平方米多少根呗，多少个烟头，对吧？ 啊， 你看我基本上我也不抽烟，像我们单位附近，基本上你这100平方米之内一个烟头也没有。 您这太极打得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一下。就问您一问题哈，您就充耳不闻，然后说点别的，以此扰乱我的心智。 什么？你心智也太容易被扰乱了，这个。 不知道密度就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行行行、 你来说说。 哎呀，100平方米30个烟头、那10平方米就是3个烟头、那1平方米就0.3个烟头呗， 是吧？当然它不见得均匀，有可能都在一块儿， 那是 相对来集中， 算个平均密度嘛、 对吧？ 你看咱俩这个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的，是吧？来说说，刚才说了地上全都是烟头， 而最近的垃圾箱呢，距离这出站口大概是六七十米的距离。垃圾箱上啊，也写着一个提示，叫做请把烟头灭后入桶。当然这个要说垃圾箱里确实也有一些烟头，但半个小时之内确实记者是没看见有人按照规定把烟头放到桶里。当然保洁员你想人家负责清扫这一块地面，看见满地的烟头也特别无奈。你想又在地铁这个地铁站周边，吸烟的人又多，你看这个早上呢人家六点钟打扫一次，下午呢两点多钟又得来打扫一次。每次扫出来的烟头都有100多个。你看我今天早上也扫了，这过了大半天又是满地的烟头，给人家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啊。其实啊，根据咱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54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乱丢瓜果皮核，还有这个 桃核 不能乱丢是吧？这个西瓜籽儿也不能乱丢啊，还有烟头啊、纸屑、口香糖、塑料袋还有包装物等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都是禁止的。如果要是违反这个规定呢，人家会责令改正，并可处5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元的罚款。虽然罚的这个数不多啊，但是还是大家文明意识的一个体现。 这个美哲先后语特别的在行，就经常会在生活当中问我一个，今天得机会我也问问你、啊、 您问 地上的烟头， 地上的烟头冒着烟、 啊、这样我换一个问法，案板上的黄瓜， 案板上的黄瓜找拍， 哎，那个面缸里的面， 面缸里的面活活 所谓找揣你知道吗，就是揣面揣面桃、 哦、 揣面团、啊、地上的烟头呢， 地上的烟头找踩， 就是 找灭， 这找抽你知道吗？ 哦， 听起来， 但这也太惨了点吧。 所以我觉得吸烟没什么问题，但是乱扔烟头这种地上的烟头找抽的事儿，咱就少干。 没错， 对吧？ 嗯， 这可以吧？可以这么聊是吧？ 可以这么聊啊，那就是非常的辛辣，是不是？ 来看看。看看大家的留言， 看大家留言啊！ 对，然后呢，很多朋友这个居士说：“哎呀，小美大师的焦糖布丁真棒，都管你叫大师了哈！” 谢谢您，谢谢您。 是他们家，你看连喷枪，就这种喷枪都有，有一看就是一个装备啊、设备、啊、都非常齐备的一个家庭， 一看就是一技术流，不是、 哎、 装备流。也是技术流， 对对对，一年做一回，这回终于半年做了一回，是吧？上一次做还是元旦期间， 是好像是过年期间， 过年期间、啊、 烤了一巴斯克蛋糕、 哦， 您还记得吗？ 就是有个蛋糕，我不知道是叫什么，就是中间糊的那款， 不是糊，那叫上色儿， 上色儿啊、 嗯，上色。 行行行， 来看看其他朋友呢。拼音说夏天水果呢，我特别喜欢吃香瓜， 嗯、 你们知道什么样的香瓜香和甜吗？ 你 什么样的呀？ 你们石家庄见过香瓜？这不是北京叫香瓜的少，叫香瓜加儿化音的多。 香瓜 啊，你 香瓜， 你们 香瓜和哈密瓜也不是一个东西，对吧？ 那肯定的， 就香瓜是绿的， 绿的像地雷，像手雷的。 对对对，然后哈密瓜上面有网格状的纹， 啊、大多了，大很多、 嗯， 所以我们管它叫香瓜 啊，香瓜。 你们呢？ 香瓜 差不多吧，反正 差不多、啊，反正都是这俩字儿。 哎， 人拼音说了，说你们知道什么样的香瓜香和甜吗？ 啊， 像斑马条的香瓜啊， 哦、 是香又甜、 嗯， 就是椭圆形状的， 嗯、 瓜身呢是浅绿，有一条条深绿色的条纹。而且呢，我喜欢它是据说啊，它含糖量相对来说少一些。 哎，现在大家对于健康意识提升了啊，像果糖的摄入量大家也比较在意， 嗯、 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是的， 但是有些人扎心一问，让我心情确实有一些难受。 怎么了？ 红果说，小美做的焦糖布丁看着就好吃。这是给李凯带的吗？告诉红果，然而并没有。 嗯、啊，红果姐啊，您确实想的太多了。 这个我们之间呢，这个萍水相逢是吧？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呢，也是这个。 别呀，别呀，这就着急跟我划清关系了。 就是 怎么也得把欠条 糖油饼请了之后再说，是吧？ 要是能吃了糖油饼、 哎， 我下午给您做一个复杂点的，比如提拉米苏、 哦、 巴斯克蛋糕、纽约乳酪蛋糕， 嗯、 您挑一个。 我都不知道哪种是哪种， 提拉米苏总吃过吧？ 你要不然 做一提拉米苏， 要不然你做一桃酥，我们看看。 哟，这中式的点心我还真的不太会，回头那个也学学，是不是？ 行吧。还有一些朋友哈，冬日森雨说桃嘛爱吃脆的，梨核的 酒宝、嗯、啊，就爱吃。你看，您跟我一样。 嗯，但刚才不也有朋友说，好像现在买酒宝桃还 不太好买， 有点难， 是不 是？ 对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现在的桃的种类因为特别多，所以确实是哈。 哎， 另外多说一句啊，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外边有些阴天，像请教我兔子也说我在丰台，感觉天黑了，马上要下雨了。 嗯， 包括刚才还有知春路，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在发留言说他们那边要下雨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今天晚上要是下雨的话，小心路滑哈， 嗯、 千万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也请您带好雨具、 嗯， 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哎，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刚买两个月的新车，借给 4S 店拍个宣传视频 啊、 哦。现在这样的事儿特别多啊。 怎么买了车还反而再借给 4S 店呢？ 4S 店给钱呢？ 哦、 啊，给钱这种事情是不是？ 嗯， 等车还回来的时候，车主却惊呆了。 怎么了？ 车前挡风玻璃开裂， 和 漆面和底盘多处划伤 啊！ 这让车主来先生没有想到啊，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这 4S 店、啊、转了两道手，不是说给 4S 店拍视频吗？ 嗯， 结果转了两道手，给一个汽车资讯平台用作了越野评测， 这是不是有点不地道？你起码跟人说一声、啊、 是吧？这评测这事儿吧，美哲也常干是吧？ 但我都自己花钱用自己的东西，是不是？ 对，自己花钱自己干是吧、 嗯？ 这就没什么事儿说了哈。来先生呢，在今年四月从长安汽车 4S 店肖村店买了一辆车，两个月之后呢，这个店的销售人员说啊，说我们市场部啊想借您的车拍个宣传视频，我们也不白借啊，每天500块钱，而且您这车只用来拍摄视频。 哎，要是您，您借吗？500块钱一天，两天1000块， 两天1000块啊！ 李凯老师在想，拉一天活、 哎、 能挣多少钱？ 这个好好的新车拍个视频，怎么就拍成这样了？ 啊！ 来先生和妻子孔女士找到了 4S 店。4S 店首先说：“哎呦，您这车是代驾造成的吧？应该您找代驾负责去，不是我们 4S 店。”但是人家车呀，有车载摄像头，在7月3号拍下了车辆在开上了那个越野测试场面的画面。车辆在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行驶，车牌上方还贴有汽车资讯平台的标志。 嗯， 这不是证据面前 ，4S 店才承认。 你看看， 你说这太不过老实了，是不是？那么这个 4S 店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怎么把车借给别人了呢？而且还去做越野车测试？气愤不已的孔女士，就这媳妇儿哈，提出了由 4S 店负责修车，并且赔偿由车辆导致的车辆贬值差价的诉求。可是经过多次协商呢，对方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4S 店的一位姓宋的工作人员承认说，这个车确实被开到了啊这个越野测试场地，在没有铺装的路面进行了拍摄。 嗯， 但是 4S 店把车外借的时候啊，对方也没有告知这个车辆会被用作车辆这个越野测试。车呢被送还到 4S 店的时候呢，说这宋先生说是我亲自洗的车。 嗯， 在对车辆进行外观检查的时候，由于车的损伤都是在底盘，所以呢也没发现车辆有问题。目前呢给车主的赔偿方案就是车辆的维修费或者是2万块钱现金。 这2万块钱能把它修好吗？ 2万块钱现金，关键的问题是孔女士说整个借车的过程当中 ，4S 店的销售啊、客服部啊、市场部都参与其中。6月27号呢，是他亲自把车开到了 4S 店，交到了 4S 店客服人员的石女士手中。石女士呢，对车辆进行了检查，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车原来不是借给 4S 店，他们还要外借、 嗯， 更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就是那个越野公司的存在。 嗯， 对于这个公司是不是提前告知 4S 店的车主，车辆被用作越野赛啊测试赛？那么陈姓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说了车辆是用于拍摄，每期拍摄的内容也不一样，这个越野场地呢也属于正常行驶，而且已经告知车主如果车辆损坏了会赔偿，说我们给您租金了，是不是每天500块钱，您车坏了我们该赔赔该修修，如果怕车损坏了可以不借、啊、 这话说的， 反正你要再问吧就把电话挂断了，就是态度确实不太 强硬了一些， 对吧？不太合适哈、 嗯、 但是我觉得首先得有一些告知义务，比如说我这挣这500块钱， 嗯， 不是借给你们吗、 嗯？ 我得知道我车是用于拍摄，拍摄成什么样，对吧？ 是 啊、您倒是把我解体了，解体了然后再给我焊上，然后对，算是拍摄，这不行是不是？ 是啊，无论如何吧，就是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旦要和 4S 店，比如说有个借车这样的一些什么，要是不是要签个小协议， 对啊， 小合同之类的， 啊、就是反正、啊、有的时候光看给钱也不行， 嗯， 对吧？500块钱虽然有点诱人，但是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 是吧？ 像李凯老师。想想还是 还是去拉个活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今天我们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爱吃桃吗？夏天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 要说咱的听众朋友啊，那真的是慧眼识珠啊。 哎呦，识什么了？ 识我的布丁 啊。 啊，是不是特别好？ 对，好多安全就说，哎呦，这个美哲做这个布丁，别的咱不说哈，这玻璃小罐真不错。 哎，那玻璃罐还真的就是专门的布丁罐、 是上一个吃剩下留下的吗？ 真不是，专门从那个网上买的， 就专门 还跟人家那个美食博主，你知道吗？人家美食博主用的就是这一款，所以呢，我也就慕名去网上买了这三个，买了三，其实是买了四个小罐， 脆 了一个， 还剩仨， 还剩仨。 那跟人家美食博主做出来的布丁一样吗？ 我猜想应该差不多， 看着差不多。 嗯 啊， 您别暗示我。 我觉得您这半年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要是下半年呢不给我挖坑 啊， 也许在2021年的年尾， 嗯， 您还能那个长到点儿。 那没戏了，那没戏了。 行吧，那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212说：“哎呀，特别喜欢听二位主持的聊天哈，我一般是边准备家人的晚饭一边听广播，特别开心，棒棒的， 谢 谢 您。” 嗯 嗯，看看其他朋友的，我看看啊，博岸博心说那个咱那个听友见面会啊、特别特别的期待，说可能那个时间段有点走不开，以后还会不会办类似的活动、 哎、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当然是想和听众朋友们多多的这个进行当面的交流哈。 对，我们看这次大家喜欢不喜欢，我们喜欢的就是因为除了听众见面会，除了有刚才说的大餐啊名人入住的一些酒店，确实是一个国内北京的唯一家遗产 乡村遗产酒 店，哎，确实不是农家院啊，是一个真正不错的一个、这个、 高品质 的酒店 民宿、 啊、 是。 当然了， 嗯 啊， 您说， 除了住和吃和玩，最主要的是跟我们俩聊天是吧？ 对对对， 我 们咱 们 来一个座谈会啊、 哎，对，来聊聊我们节目， 也想听听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 哎、 或者是好的建议。 如果第一期大家对我们节目都是赞不绝口，说特好，然后我们就办第二期； 嗯、 如果上来就说你们这节目真不好听，然后我们就算了，你们就大家就吃好喝好啊。就撤了。 李凯老师觉得很受伤是吧？尤其今年呢，我们这个三高女主持人可以说是刚刚加入这个节目组，也就半年多的时间，也特别想就是听听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是， 嗯， 所以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写“入群”两个字，先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啊，和我们来聊天。 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聊哈，像。请叫我兔子说 啊 啊！这个丰台西局这边雨下挺大， 下挺大。我刚才听到，哎呀，咱直播间外边开始下雨了，您看是不是？哎呀， 啊、 真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今天带没带伞呀？要不待会儿能蹭一下您的 伞 车？伞啊！刚才没说完呢，人博岸博心说了，说要说吃桃啊、我特别想吃那个小时候有一种毛桃，现在感觉彻底没了。您吃过毛桃吗？ 哎，您要这么说这个词儿，我听着熟。 毛桃、毛猴吃毛桃， 嗨、听着真熟。但是我真不记得了，因为桃说实话这个 品种也 品种比较多哈、 嗯、 毛桃还真是蟠桃的一种吗？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 啊、 但人大美和小丽也说了一种比较专业的桃子的这个品种哈、比如说剁子桃，就是那个草垛的垛， 垛子桃还是垛子桃、不知道， 人家打的是垛、也可能是垛子桃、包括十四号您听说过吗？ 没有。 是什么呢？十四号啊， 不知道，你听过十三、 哎，十三香是吧？ 对哈、 行吧。 回哥79060哦，06说这个我爱吃桃子，也爱吃很多水果，最常吃的是香蕉、橘子这些容易剥皮的水果。 哎， 最讨厌的是榴莲。说有回从广州出差回来，有位女士把榴莲放在软卧的包厢里。 哎呦， 软卧的包厢里那有点。 哎呀， 说把我们熏得受不了啊，赶紧找来列车员让他把榴莲放门口过道上。哎呀，但是还是能闻到味儿特别大。哎， 反正坐这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得稍微注意一点。 榴莲，反正你知道三亚的很多酒店，其实你别看它有榴莲，它是不让进酒店的。 哦，是吗？ 就是不让你买回来跟房间里吃的。 那怎么存放呢？ 你可以在外边吃完了再回酒店 啊。这不就跟那个有些朋友买一些什么水果发现没法上飞机，然后就在人那个安检口外边开始吃。 你是不是自己喝过2升的牛奶？ 没有没有没有，没干过这事儿、但我确实看过一些小视频啊，有这种情况出现。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从小就特别爱吃桃，而且是酷爱吃桃。 嗯， 最爱那种 梨核的大硬桃， 哎， 人喜欢吃稍微那个脆生点的。 是， 2017年啊，我减肥的时候，每天晚上不吃别的，就吃一大桃，管饱。 嗯， 小的时候呢，吃鲜桃的机会少，条件有限吧。那个时候喜欢吃的就是桃罐头。哎呀，一说这个有点暴露年纪了。 嗯，哎， 没有没有，我小时候爱吃桃罐头呢，比如什么那个生， 人家比你年轻， 主要是看 三十多了。 大李、小李和老李，那可能跟我们互动的是三李中的小李，是不是？ 开玩笑了。哎，桃罐头确实好好吃。 嗯， 而且过去的桃罐头啊、梨罐头， 您不是喜欢吃山楂的大鱼桃的吗？ 对，我爱吃山楂罐头。 你看您喜欢吃什么？我不是都记上了吗？ 啊， 就是不买给你。 太狠了哈！ 4506说。哦，刚才我们念过了是吧？ 嗯， 就一提桃这个字儿就觉得浑身有点发痒。 哎， 嗯， 爱的旋律说，我很喜欢吃苹果、丑橘、橙子，也爱吃桃，每次中午来一个桃特别甜。 嗯， 哈， 嗯，我也喜欢吃丑橘，其实， 哎， 就越丑人说越甜，所以后来我买的时候就专挑那长得歪瓜裂枣的、皱皱巴巴、抽抽出出的。 是，美哲的声音在我们的广播当中也特别甜。来，接下来我们这个今儿是不是又要结束了？今儿这期大城小事， 哎， 在我休假之前啊，明天季彤，后天还是季彤，大后天还是季彤，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节目哈。 哎，没错，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甜美的美哲， 不用加这限定词，大家都知道的。 是刚刚说完嘛，甜的， 嗯，其他的就别说了，好不好？ 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 新闻2021，咱明儿见啦。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最曲折，北边是座雍和宫，雍和。